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范素， 我是圆圆。 扫黄了，扫黄了，大家 为什么你们一有这种作奸犯科的题目就把我找来了？ 这不是梁博士一直都有高度有深度吗？ 是， 我觉得好像这暗示着我其实这么一个不堪的人。 扫黄，这两天在内地的网络上和这个媒体中是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有咱们也同时在说不少这个合作的什么网站啊，或者说做媒体产品的这个负责人最近都非常紧张，都在发这个积极的展开自查与互相监督的这个工作，把这个不管是手机应用上、网站上一些以前我们认为可能是软色情的一些东西， 什么叫软色情？ 赶紧的撤掉。哎，这个软色情吧，你这个如果你经常在上论坛逛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你上什么人民网啊、新华网，你这种这个党国媒体的话也挺多的。就是哎，这个 举个例子， 如何维护良好的夫妻关系？ 这是什么软色情吗？ 哦、 这不是 生活类知识百科吗？你的意思就是说打着这个， 哎，对，你看这个，有的人会觉得它是生活知识百科啊，有的人觉得这是 咨询服务的这个什么，或者擦着医疗的这种擦边，实际上是 比如说你经常有的时候上这种美剧的这个论坛啊，它因为这种论坛，我后来理解是因为它的这个赚钱的方式是靠你的流量嘛？ 对， 你流量你最后要以点击的形式才能够完成，你要点它的广告。所以说在这样的美剧论坛，而且 点它的广告，就是因为如果你就像电视一样嘛，如果你这个上你这个论坛的人多，自然这个他接触到的潜在的这个服务对象也多， 那 你这个广告商就愿意在你这儿做广告呗。 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针对性用户的关系哈，其实见怪不怪。你经常上这种美剧的论坛，我就不说是下盗版的了，这个论坛上面特别 是你去只是看帖子的， 对对对，我只是看帖子是这个盗版的，不是这个论坛上面特别多的这种，比如说衣着比较少的、比较清凉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图片，很难说这个就是不管是真人还是卡通，很难说这个东西是真的，这个硬碰硬的这个色情啊，基本上 色情哎 啊，好，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就是我们先从技术上来说。他没有露点，那也没有过于直白的这个，但很多挑逗性的语言。但是呢，你点进去的话，是发现它的内容其实是属于一种货不对版的一种情况。 你是不是很失望？ 比如说 你点进去过， 比如说哈，它这里边我的这个是一个比如说三维特别傲人的一个美女武将。啊，在里面晃晃说点我啊，点我，点我，你啪一点进去， 主公很久没有光顾臣妾了， 哎之类的，对，你看这对之类的就是这样，你点进去，哎，发现是一个，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三国的游戏，啊，这里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你以为它会有的这些内容，大多数这个网站现在生存之道是靠这种擦边的软色情在赚取你的点击率，在要你的这个流量，这其中真的是硬碰硬的，这个真的你说就是色情的，还真的是不太多，所以说这一次呢，扫黄哈，我的理解跟我们以前说什么抓小姐这种啊不太一样，他这个抓的主要是软色情，你看这个新浪就中枪了，而且新浪中枪的部位啊，这个非常的奇葩，这个中枪的部位是读书频道，这个咱们要不然怎么说书中自有颜如玉呢，这个读书频道先中了一枪， 书中自有叉叉叉， 真是，而且非常有意思，昨天晚上的这个新闻联播，这个应该是北京的这个网络公安网警，一位这个非常看上去道貌岸然的一位男同志来说，比如说这个山村美娇娘这个系列啊，这其中就有多少多少的点击率，点击率哈，然后给了一个特写，这位警察同志非常认真严肃的拿一个鼠标在浏览山村美娇娘的每一个章节， 啊，这个新浪昨天也很识相，马上发出了 一纸这个道歉 认罪书 、嗯、他说啊，这个 我在这找到，我来给大家念念 说 他就说呢，我们对此呢未能够做到守土有责，就作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网站之一。 国民党经常用这个 守 土 有责一寸深， 蒋委员长经常说守土有责， 他们 怎么样怎么样， 倍感遗憾和惭愧。那么接下来呢，准备要做几项工作啊、 嗯、 首先是对相关的责任人予以严肃的处理。 好像已经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掉了。 对，至于吗？这个 有啊，涉嫌构成犯罪人员已被移交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哦、 好，他们还没说的这么严重，先是说呢严肃处理，主动向主管部门坦诚错误、 嗯、 并做出深刻检讨。第二个呢是查找原因、 嗯、 举一反三、嗯、这个举一反三、嗯、对全网站内容进行自查自纠。第三个呢就是进行整改，建立核查长效机制、 嗯、 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嗯， 同时我们正与主管部门进行密切的沟通配合，以使我们的整改工作更有针对性、 嗯、 同时使相关的损失降到最低。 嗯, 嗯， 不过好像我看那个数字说已经市值蒸发几亿了，就这么一个事儿、 哦、 这个这样的消息肯定是对 刚刚。 而且你说一般的批评也就算了，上了新闻 联播的点名批评、 嗯、 就是苹果 人民日报也 就是苹果这样的企业都招架不住、啊、 我还没念完呢，最后一段也有意思、 啊、 他说同时我们也愿意和所有网站一道坚决响应和支持国家扫黄打非净网2014行动，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共同建设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 哎，他还是被依法吊销互联网出版许可证还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不能在上面看书了，也不能够在上面看视频了呢？ 哎，很有可能、 嗯、 我今天至少我在新浪上试图新浪视频频道试图搜索昨天的新闻联播， 对对对， 就找不到了。 哎，我去搜我去搜索他们那个视频，说什么女子交响乐团之类的、嗯、我一搜 你还顶风作案呢、 哎、我一搜他就是出来刚才 你当心他这个 声明了 IP 把你 还有这个执法钓就钓鱼执法。 我就觉得奇怪哈，你说哎，首先你们点这个是什么心理，你不觉得挺没劲的吗？就是他说什么主公很久没光顾臣妾， 为什么点这个呢？ 你不如直接上那种你们常看的什么草流啊， 对啊， 谁常看草流了谁常看草流了， 别不承认啊。 这是这我这个 吧我自己的一个理解，他的这个流量非常重要，所以呢他这个有一些网站，我经常上的几个美剧的这个网站哈，他、 嗯、 的那个广告的位置就是你要点那个你想点的链接你都点不到， 对，你必须要、啊、放大你的窗口，或者把它就是你要是让它去关闭那个广告框，可能它那广告窗有时候是假的、 嗯、 它有一个叉你好像可以关闭， 对， 可是那个叉一点 对 它就进到它的那个， 这已经是很常见的了。还有那种呢一打开网站就底下起音乐的 啊，对 啊，底下起音乐， 还好没有起奇怪的声音。 就是、 这个、 一打开这种网站，你就觉得这是下三滥的，你知道吗？ 也不是，但是 你不能这样说， 你不能够完全一竿子打死。比如说，你看新浪读书频道还是挺正经的吧？ 你为了想喝那锅汤，你也得忍住几颗老鼠屎。 对， 就 你就是说这个网络的这个色情产业链吧，它不是说以前好像说，哎，我好像开一个青楼啊，你这个非常针对性的这么一个。 嗯、 现在的话，它跟很多东西夹杂在一起，所以我们一直在说那个，人民网啊包括新浪网，其实它这个东西是非常有市场针对性的，它知道你的主要上这些网站，比如说以前这种各种网络的强国论坛啊之类的哈，军事的这个论坛，它知道你男性用户多， 嗯， 男性用户多，然后经常上网的这个男性估计就比较寂寞的男性， 一边要这个抗日一边就给你来了一个主公不点一下、 哎、之类的，就是在这种网站它就天然的这两者是利益的共同体，因为你带来的用户，比如说游戏类的网站，游戏类的网站通常这个比较年轻的男性居多，那所以说他推的呢这种里面的这个女优呢也比较年轻一点，然后呢这个你看像强国论坛这种呢中老年男性居多，所以说那个 观察到， 所以呢这个年纪稍微再大一点，而且往往都是跟这个家庭生活有关系的，比较 有 针对 性的， 所以你不要小看了这些这个做这个色 色情行业这一行的人，人家是基于非常充分的市场调研的，包括经营能力是非常强的。之前上海端掉的一个网站，就是两个哥们儿自己创业，自己创业，最后就当然也走样了哈，最后变成了一个就是说 网上色情 这个小姐在网上的一个平台了啊，就是大家还有竞争上岗的，而且说呢，这个光从用户体验来说呢，用户体验特别好，就是说他拒绝假信息，你对你这个时候市场的能量真的是非常厉害，你要是这个。它就是东莞其实有某种程度上是这样起来的，因为你完全暴露在市场的检验之下，你但是这个行当本身不合法啊，这个暴露在市场之下之后呢，你任何你要有什么欺瞒啊、货不对版啊这种不诚信的问题，立刻有人投诉，就跟淘宝似的，你有差评了以后，你这个 影响 你在网站上，你以后就不要做生意了。所以说在那个上面啊，据说这个当然收入也不错，据说在上面这个登记的这个小姐都是职业素质特别好的那种，就是特别讲诚信的那种啊。 好熟啊你。 不我 说着说着就说漏了。 我是关注创业的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但是就这次你看扫黄打非哈，跟之前东莞扫黄那次就舆情反应不太一样。就是你说在微信上我看几个朋友聊呢，他们有人就特别支持，他说你把亿万儿童怎么摆，他说你这完全是从这个青少年健康成长发展的角度来说，那家长们肯定不答应的，你说现在小孩谁不上网，谁不会上网，谁不喜欢上网， 是 你说一上网你就看到这些那些小叉的那些窗口跳出来，那小孩也好奇心重嘛，你说一点这就是误入歧途了嘛，所以呢他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分级。你看跟电影似的，像香港或者香港电视，你还先别说电影，就电视我今天还去查了一下香港， 我跟你说香港这个你别看表面上开放，其实香港的这个至少电视媒体是非常非常保守的， 因为它会 引发，你看的电视剧连接吻啊那些都很少， 会引发投诉，投诉几个电话打过去他就要查你， 所以这个香港的这个年轻的这个高端友经常有这个罗列啊 TVB 这 TVB 当中的比如说床戏啊，或者说这种强奸戏什么都是一秒钟的，就是 闪过 就闪过的这种啊，所以你看针对儿童的这个问题呢，大家可能共识会比较多一些，我注意到在这个净网行动的官方网站上面，它就这么一个链接，说叫北京妈妈评审团的净网行动啊，就号称专门有一群妈妈以志愿者的身份到网站到网上去识别， 反正他们觉得不爽的就 他们觉得不适合小朋友 的 啊，通通就举报。那所以说呢，这个感觉我相信很多人会有这么一个感觉，这好像有一个天然的正义，这个妈妈这个保护孩子好像是人类最共通的感情，一切为了孩子好，这个是你没有办法辩驳的这么一个理由， 你也是孩子嘛 所以说你看东莞的这个时候扫东莞的时候，大家好像还有一些人支持东莞，但是这一次出来这个净网行动的时候，好像没有人啊出来这个跟党和政府作对啊， 因为我觉得也不是说不能说作对，我觉得如果从我仅从我自己一个普通的网民来说，我也觉得这些东西铺天盖地太，第一是太烦了，第二它的确有一个很恶劣的这种引诱勾引。 儿童色情一直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 不是儿童色情，就是普通你刚才你说的那个，虽然在你看来可能级别不够，只不过是几张图片还没有露点怎样怎样，但是它久而久之会给你营造一种什么氛围呢，就是说暴露的图片或者挑逗的行为是正常的，是 OK 的，合理的，而且甚至越来越多的男生会觉得说女生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女生在面对男生的时候本来就应该是开放的热情的，像这个网游里面的女郎一样的，而且有些你会看到很多越来越多就是说人犯罪是或者强奸幼女啊，或者是绑架虐待，他其实都是跟他每天接触到这种色情信息有关系的，他看多了以后他就想去效仿去体验到底是什么滋味，而且包括你刚才说虽然你看到一个很挑的图片，你一点进去以后其实就是一个烂三国游戏嘛，但你觉不觉得就是如果你经常遇到这个，然后你每次点完以后你没有得到满足的话，你会积累很多这种挫败感，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你就会想去解决，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去尝试一下。 这好像有点跳跃， 就是你每次比如说对，就将来以后如果这些东西都封掉了你怎么办，都没有了，对， 对啊，但是人类还得繁衍。 对，我觉得这跟繁衍没有关系。 所以呢，他们就说，你说这个东西它是个硬需求。 嗯，对啊。 关键就在于你是把它分到哪儿去， 对吧？ 我就觉得，你看，如果是男生哈，他确实干像你说，他是有这种需求，嗯、但是你看点点， 哎、 他又点没 错。我觉得你们这个这里的这个性观念非常的原始。什么叫男生就有这个兴趣？这 女生也有这个需求？ 这不是一般，这不是正常的吗？ 不是男 女 是不一样的， 就 不 分男女吧。 不一样 的， 你就做一个普通用户，你就点这么一个小框，你发现点出来之后呢，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就觉得这非常不过瘾。 嗯， 那不过瘾怎么办呢？是不是有一个合理的？ 好，你这里有一个推断哈，你这里有一个推断，你认为色情的信息会引发性的犯罪？ 对。 但是这个推断是不是真的？我说实话，我觉得我至少我看到的有 些研究。你还记得有一个这个北京有一个做这个公安信息传播的叫这个叫王大卫，好像叫王大卫的一个警察，他也有个微、 嗯、 就是那时候还不是微博是博客的时候， 嗯、 他就曾经花很多年就调查每年全国的强奸案发生的这个时间，他就发现就是夏天的时候就是高峰， 嗯、 冬天的时候就是低峰， 嗯、 很简单，就是因为夏天的时候女生穿的暴露，就你看到了你东西多会直接刺激这个刺激人去做这个性方面的骚扰，然后就、 嗯、 这是有数据支持的，你不要做一个很不相信的。 我觉得我不是特别同意，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但是第一、 嗯、 我想到几个例子、 嗯、 第一这个比如说印度这个强奸犯罪率非常高， 嗯， 但是 印度常年是夏天的，很热的、 但是哈，我不说这个夏天，我不说夏天的这个问题、 嗯、 我说印度没有一个有名的这个色情产业，那反观我们都觉得日本的这个成人产业非常的发达，但是日本的性犯罪率非常低，而且呢有另外有一个研究，这是有迹可考的，就是应该是丹麦在开放这个色情合法化跟这个合法化之前和之后，从这个如果从数据上来讲的话，它的性犯罪反而是下降的。 嗯， 而且另外有一个危险哈，但是这个跟咱们这今天题目不一定特别有关。你刚才说的这个这个引发犯罪的这个问题，那你的这个潜在的含义就是女生应该穿的多一些。 我不是说应该穿，我不是说规定，就是说女生应该穿多长或者多短。 嗯、 我只是说，比如说你当你成为父母以后，你有责任告诉你的孩子，当你穿的少而暴露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有遭受这种威胁。所以他比如说他成年了以后，他可以去选择，我就要穿超短裙，我就要穿齐屁小短裙到处晃，那没有办法、 嗯。 但他未成年之前，你作为监护人，你有权保护他吧？你应该告诉他会有这种可能性吧？ 我觉得这个今天离这个网络 对我。我觉得这稍微有点远、 哎、但是哈、 嗯、 你说现在网络扫黄如果铺天盖地、 嗯、 就让大家什么印象呢，就这个东西你在网络上是不可以谈的，就会有一种气氛上面的， 我觉得不是谈 就是你不可以被见到的， 你不可以摆一些很暴露的东西或者一些很恶心的这个标题放在那里，什么辱花， 个人觉得吧、 嗯、 这是咱们休息会可以再说，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嗯、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说扫黄咱们也不是第一回扫了， 嗯，你说能维持多久， 哪一次成功过吗、 嗯、 我对此深表怀疑、嗯、哈，这个咱们休息会再回来。好，欢迎回来凤凰U Radio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哎，这个说到这个食色性也哈，这个这样的性的这个问题，下三路的这个问题，大家往往会争议比较大。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需求。其实我刚才问了你们一个问题哈， 嗯、 你们没给我解答清楚，我就说，你说如果哈， 嗯、 就这个事儿，它在中国，你看黄片儿、下黄片儿，它是。 嗯， 他有合法的渠道吗？ 没有， 没有。 因为我听很多男性的朋友，他们会交流，就是说， 你现在你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你到这个大学的网站的这种内部的 FTP 上面，不可能没有任何的一个 FTP。我这个我敢拍胸脯说，即使你是。党校不算大学哈，这个一般的就是有这个年轻的这个青年学生上学的这个学校 ，FTP 上没有色情影片的这个学校应该是为零。 但其实它都是非法的。 哎，对，你要是追究的话，这个传播都是非法的。 你说这次什么禁网行动的话，按理说是不是所有这些都该断掉？ 按理说是的。 按理 断掉之后，那大家去哪看啊？ 不许你看，你看，你心里想动这个念头就是不好， 那只能来香港买了。 对，香 港 买了， 香 港 理论上， 香港大街上都能看得见。 这个哈，我这又是另外一说。我们先说这个国内的，就国内之前有个著名的案例，就是夫妻看黄片，夫妻在家中看黄片被警察破门而入拘。 对， 这件事情后来是以警方道歉收场。 嗯， 夫妻看黄片理论上他自己不是生产者，他没有在销售， 没有 去传播，他也没有传播，他只是 自己 不知道，你没有 就 不知道从哪儿拿来了，然后我自己就看， 他算保有，跟他算管有非这个淫秽色情这个 这个我觉得说实话很难说。你我觉得警察要来找你麻烦的是肯定可以的，肯定可以的。这个我有听说过，以前有一个就是朋友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呢，以前有一些这个当公民社会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兴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会举行一些这个集会啊什么的哈。那当然了，这个警方对于这样的事情就比较敏感，比较敏感呢，但是他也不太好找理由来干涉你，他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有正当的理由。你说我们三五个人聚集起来，我们在打麻将，我们或者在这个咖啡馆里面，大家去讨论一下，比如说开个沙龙啊什么的，但是呢很容易有一些问题，这当中有些人会带自己的电脑去，带自己电脑去，警察后来都明白了，你很多电脑里面如果有色情的这个比如说有黄片的话，他就可以以这个理由拘捕你。所以最后达到了，就是说 现在这年头谁的电脑里没两个黄片呢？ 捣毁了，以这样的理由捣毁了很多的这种民间的这个聚会的方式。所以这也是就是说，你说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好，这个其实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传播，但是在法律上它是一个不合法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容易找到一个，就是我只要想到了，我一定可以来找你麻烦，就跟这次禁网的这个行动一样。就说到这次能够持续多久，你说东莞扫黄，东莞扫黄之后，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可能出来说，好，从此中国的这个小姐就或者卖淫业就消灭了，不可能。这个几千年来都没有消灭的这个事情，互联网这次扫黄了以后，中国的网络就一点黄都没有了，不可能。 所以 我想至少不那么铺天盖地吧，现在真的是铺天盖地。 我不能够说，我甚至都不能够说它规模上会不会减小，但是我觉得它只是改头换面，以另外的形式。 所以问题就在于，你说这个需求是硬需的话，那 刚需， 我觉得你把它说成刚需的话也有点 拔高了， 也有一点就是那如果你一旦这样说的话，你就无法再摧毁它，因为它涉及到你的基本人权的问题了。 对，它本来就不该完全摧毁。 这个好，说实话，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一个 那就是 永恒的辩论。 你必须把这种东西去放到一个合理的合法的一个平台上去，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正常的渠道。刚才你们讲了什么，因为这个性欲无法发泄呀，就酿成这个性犯罪，我想了一个例子，我记得是李玫瑾教授，他在《锵锵三人行》节目里面说的，他说马加爵，这个杀人案子，大家可能会忽略他的一个动机，或者说他的导火索， 他是被同学嘲笑吗？ 不是，他 就是他的这个性苦闷是吗？ 对，他就是当年有一年夏天放暑假，他就没回家，刚好买电脑了，结果电脑里边就看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内容了，看到之后呢，刚好被同学撞见了， 他 从农村来的，就是完全那个自尊的那个心理啊，他就觉得受了非常大的伤害，然后看得多了，他又怕那个人就干嘛传出去，他心里那个时候就种下那个祸根，结果又把之前的那些账全部算在一块之后，最后就酿成大祸。他所以这个东西你是必须得正视的。所以你问题在于什么呢？你说如果又要提到刚需了，就大家去怎么样去发泄它？ 这个我一直觉得是你必须要面对的。 男生， 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我们通常这个性犯罪，我相信这个是没有争议的问题，所有人都会认为强奸是不对的，或者说任何的比如儿童色情都是不对的。但是你看性犯罪发这个爆发率比较高的地方，我们之前大家很喜欢说印度，其实在印度因为有宗教的这个影响，印度人在性观念上是非常保守的，你甚至可以认为至少在他们的这个正统的这个价值当中，性观念是非常保守的，甚至还有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包办婚姻啊，这种他自由恋爱并不鼓励的，更不要说这种性意识的这种表达，女性的这种权利。但是反而是在这样的地方，性犯罪率非常的高，而且 这当然是一个个人的这个观察。我很多朋友说到阿拉伯国家，到这种比较保守的这个，比如说宗教氛围比较浓的这些国家去旅行，你会发现越是到这种应该在性意识上非常保守的地方，他特别是男性在性上面的攻击性非常非常的强，就是他会有一些不一定是真的怎么样，但是会骚扰你，就反而就是，所以我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你在这个上面你通过不让大家谈性，不让大家接触性，来想达到防范性犯罪的目的，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南辕北辙的 这 个。 这点你要区分开，就是我觉得这个网络的色情信息跟谈论性和这个讨论性，这是两种不同概念的信息。我不认为说你在放几个黄色的录像或者是播几个这个暴露的照片，这就叫谈论性，我不认为这是谈论性。我觉得你可以完全可以公开的，就是比较正统的去讨论性的问题或者谈开问题，但是它跟那些暴露的这种色情的甚至黄色加色情暴露的这种东西在一起的，我觉得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我比较同意的一点就是说，保护这个未成年人，或者说不管是以儿童为内容的色情，还是以儿童为对象的这个，就是销售对象的这个色情，我觉得这应该区分开来。但是这个 你知道现在有什么程度，就是我现在不说，就是我知道的，我认识的人里面的小朋友上这个小学三年级以下的，已经男生已经开始有看色情图片和自慰的行为了，三年级以下， 三年级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比以前有更方便更多的途径接触到这种东西，他很早就在这方面有意识了，然后再加上别人可能会告诉他引导他该干什么干什么，他就已经开始有，然后他的这个家长就发现在他的床褥子底下就是塞藏了很多图片，然后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知道吗？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活生生的例子了 啊！但是说实话，你这件事情我， 而且据心理医生来说，这样的情况越来越 多，越来越多 男生和女生对性方面的这个东西有意识，而且甚至去尝试去做， 我觉得这个中间是个什么问题吧，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因为你平常谈的少，你引导的少，大家又觉得它是一个禁忌，就刚才我讲的，如果你说铺天盖地什么东西都不让它出现了，就怕它是这种运动式的，你一扫，你把一些也不能说是优良吧，就把一些正常的东西给扫了之后呢，大家就会更加加剧这种恐惧的心理，觉得我不该谈，我不该谈之后，我就更加激发我的好奇心，我就想去尝那个禁果，一尝禁果，你这个路就更容易跑偏 啊。我个人的一个这个看法哈，当然我相信这个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同意，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是没有办法阻止的，你只能够通过提前你的性教育，把这个事情可能造成不好的后果，比如说少女怀孕这样的问题，或者儿童被成为性犯罪的受害者这样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但是你不可能人为的去设置说你到多大年纪才可以了解性，或者说你才可以看到类似的内容，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阻止的。因此不管你认为它是不是对的，你都只能够说我把这个可能产生的问题减到最小，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判断。 OK，你可以在你的个人操作平面上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机关来说，它必须得有一个法律出台吧，就像说我们说十八岁才能够什么发生性行为之类的，那 没有这条法律规定。 在香港有那个十六岁嘛，就是侵犯十六岁，就是有一个年龄坎嘛，那你说我十九岁364天的时候我发生性行为，难道就跟我第二天我满十六岁的时候发生性行为有什么不同吗？其实你从任何知道你都知道这是不同的，但是就有一个坎儿，就是你应该给法律一个可以操作的一个界限，那这个界限这个坎儿砍在哪里，一定都会有人说你砍在这里太松或者太严， 是， 但没有办法，必须得有。 还有一个问题哈，但是我同意你说这个必须应该有一个法律的准则来规管这件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法律它跟时代也需要有一个相适应的过程。比如说我看这个在应该是90年代美国其实有类似的法律的争议哈，就是这个是只就引起了一些违宪审查的一些问题。有一个互联网的这个信息管制的这个条例，美国的一条法律呢，它当中就是对于网上的色情信息进行了一些限制，这个 分类 进行了一个分类，这个著名的雷诺案，上诉到这个 就是最高法院，那么这个大法官最后做出了一个判决，他判这个管制互联网信息的这个法律违宪，认为他主要是违反了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权利。那其中呢，这个法官在他的这个判词里面也写到了很多他对于什么是色情什么不是色情的一些理解。他说有些东西你必须按照时代的眼光来看，比如说在如果你放到30年前，大家会认为脱衣舞最后可能你如果是光着上身的话，这一定是色情。但是在今天，比如说在很多美国大众文化当中，这个已经不能够算是纯粹的色情。有的时候比如说在很多艺术家的这个作品里面，他很多有这种大胆的这种表现，所以公众的这个意识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了。比如说你对于裙子的长短这样的标准，你不可能以一条硬的线来规定说你裙子必须是要在膝盖以上多少厘米的，这是没有办法做到。当然你法律只能够尽量的去适应，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定这个结婚的年龄啊等等等等，这个儿童的这个年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执法的过程中，或者说在立法的这个过程中，你要留出一定未来做出改善的这个空间，或者你如果发现这条已经跟不上的话，你就不应该再这么去做。 对，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因为我想起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秀兰邓波尔，不是他前段时间去世嘛，去世之后很多人就开始回顾他的一生啊，他以前拍过的电影什么的和广告，大家会发现呢，他早期就是30年代拍的那种大萧条时期拍的那些海报，他跟男演员的互动是非常亲密的，会直接坐到男演员的大腿上。 那他还是个小孩儿， 小孩 儿 啊。 但是如果你放在现在，有人就说他现在你很少会看到美国会有这样的场景出现，大家会有另外的联想，会对女童、儿童的这个猥亵啊，就包括你刚才讲的这方面担忧就出来了， 是啊。 那当然你说跟随这个时代的变化，它的这个标准要应该有些变化，但问题就怕在我们现在扫黄打非，大家都会觉得你是一阵风运动式的，甚至把一些合理的，就是而且你就是目前社会开化之后开放之后大家已经能够接受的东西你都给一块端了，比如说荔枝 FM 他们有一个同志频道， 对，哎，是 在 这 次就被端了， 这个， 整个频道都没了。 对，哎，这个事儿我听了有这个网友这个之前来这个抱怨这个事情，说整个同志频道这个很容易哈，这个是倒洗澡水把这个孩子一块倒掉，很多他以扫黄打非的名义把有一些可能处于比较边缘地带的，但是呢其实它应该是不属于任何违法犯罪，比如说很多同志的这种或者情感的这种频道，甚至有很多这个艺术家，我估计你要有一些作品的话也会受到某种程度的这个限制，就会一起被以这个扫黄的名义给扫掉了。这种是在中国非常非常容易发生，因为全国性的运动你不可能针对每个地方或者说每件事情的具体来 执行，或者在执行上你到底是标准在哪儿。现在有人说那你文学上的东西你也很难界定， 是啊，你说贾平凹的这个 废都 莫言的这个莫言的很丰乳肥臀， 你就看封面你就这个书是不是禁书不该出什么的， 对啊，你这个东西是没法管的，我只能有这么一个判断哈，就是说 那我觉得你说我们很容易在两个极端里来回跳，就是你要么你就意思说你要想管你就得管好，你要管不好你就别管，我觉得这是容易在两个极端上摆， 可能 大部分人的认为说反正你也管不好，反正你也坚持不了多久，反正你也不能全进，反正你也搞不清这个规矩，你干脆就不要碰了，但我觉得这也不是对的， 就得管，但是关键是你得好好管，就这个事儿不是这么简单的管， 不是简单粗暴的管， 你中间很复杂的这个细节， 是我真的觉得你说这个之前有很多警方说他们专门的这个鉴黄组啊，鉴黄组要这个什么要生活作风正派，要特别是已婚的这个老警察来这个鉴黄哈，来判断这个东西到底 是 不是黄色，这个我觉得这个思路大体是对的，就是说你应该让专业的人来干这个事儿。当然了，你不仅仅是要求应该远远多于什么已婚啊，包括什么生活作风正派，你应该其实有这么一个部门，如果你真的想有的话， 应该是一个团体，有很多职业， 比如说你的艺术领域的 心理学呀，然后生理方面、 社会学 呀， 对， 包括在里面， 你真的要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意见，或者说比较能够带 政府的一个公文式的东西， 你不是说找两个警察你觉得他是黄色你就是黄色了，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办。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范围应该大的缩小，就是说你这个禁网，如果说今天的这个禁网行动改成你说以专项打击儿童色情，或者说专门以这个分级，我们说内容分级上来处理的话，我觉得它的效果或者说它的这个公众的这个 观感会要好得多得多。 不要搞运动。 对，你说净网行动全网都扫，也不管你的对象是什么，不管你的内容是什么，全部来一遍，不如你针对专门儿童容易接触到的东西，或者你当然这个绿霸已经这个名声不是很好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家长锁定的这个功能，或者说在有一些产品上面设立专门的儿童的这个渠道，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说实话是可以考虑的啊，毕竟你这个儿童方面在这个色情上面的一个受到的保护共识比较的大，但是你把现在的范围拉得太大，所有的成年人啊，全部都拉进去，这样可能效果也不太好。 好，我们再休息会儿，等会儿继续。 好，欢迎回来，凤凰优瑞的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在这个扫黄的净网行动中呢，除了新浪之外呢，另外一家大家比较熟悉的，也是这次中枪了的企业，就是这个快播。快播呢，就是一个提供主要是网络下载，是吧？网络下载的这么一个 视频播放， 视频播放的 功能， 有点类似于这个大家熟悉的什么 PP Life 啊，或者说迅雷啊，有一些它这种下载播放。放一体的这样的公司，就是之前呢应该是在深圳的这个办公室就遭到了搜查，那有很多传闻说这次恐怕 来真的 后果不是很妙， 好像现在已经恢复好，据他自己公司自己说他现在是恢复正常运营， 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企业也是每天行走在这个刀尖之上。其实快播大部分人我知道，或者说像迅雷这样，大部分人并不是用它在比如说看这个色情的内容，而是主要是现在网络下美剧、英剧 啊， 这样 这些， 就是像 BT 的这种内容。 昨天就是新浪和快播的消息，就是一个接一个出来之后呢，有的人第一反应是说，一定是这两家公司的公关没做好。 那哈， 他说就跟3.5似的，为什么不打别人？ 你不上广告，广告就来找你了。 而且他说现在的互联网公司有哪几家他是没有打擦边球的？ 对， 大家都是游走在灰色地带周围嘛， 是啊， 那为什么是打这两家？其实这个也确实 选择性执法。 哎，所以这中间就有问题哈。你说他执法，你现在光看那个公告，我觉得说的还挺有模有样的。一二三四，你没有办法去找到他有什么漏洞啊、破绽啊， 是 你可以去攻击他的。 对。 但是为什么大家就会有这样的疑虑？那是不是是说，那你之前执法的所谓的这种公信力，和你之前的那个原则是出现过一些问题，大家才会有这么些既有的印象。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中国有一个很普遍，就是法不责众嘛。意思就是说 做的人多了就不管了。 如果我一万个这个网络公司一万个都在做这样一件事的话，那你还是在我刚才的理论，你政府要查，你要么把这一万个全都给我关了，你不要在一万个里面挑了一两个杀鸡给猴看的方式， 把所有的大学生 给 抓了。 对，然后 现在 BT 的大学生 就会让大家觉得就是说，首先你这个政府这个执法它是有范围的，有目的的。不是一个公平公正，而且不是一个长期的行为，是一个短期的突击的一个严打的一个。 是你们谁撞枪口上谁倒霉。 对，就是大家就说大家丝毫记不起对这个法律法规的重视和尊重，反而是更加激发了大家就是侥幸心理，我一定要在这个法网灰灰法网中找一个洞子钻过去。 是，这也让人想到说这里面的这个利益究竟有多大。我看新闻联播昨天的这个片子里面内容，请那位北京的警官介绍，他口头上是说，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新浪读书频道的这个山村美娇娘，因为这个名字特别容易记啊，我就印象挺深。他说这个比如说点击率多少多少次，我就记得他说金额产生了大概40,000多块钱的收益。另外有一部说是长篇的小说，描绘的内容是权色交易，大概呢就产生了60,000多块。说实话，40,000多块和60,000多块， 少的吧？ 对，我第一反应是才这么点啊！我当时才这么点，你就已经上央视新闻联播，40,000块钱跟60,000块钱的非法所得就已经把你弄成这样了。那你看这个，有人统计说， 著名的草流社区。 嗯， 草流网在中国的网民当中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嗯， 我之前看这个猎豹的浏览器专门一支广告，就是说有些浏览器就主打说我这个浏览器就能够上草流， 嗯， 就能够上得快，因为它在大陆是一个封禁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要靠各种什么邀请码哈，才能够上到这个网站，所以邀请码成了一门生意。对，哎，你上不到，上不到，但是大家有这个需求，然后就把这个价格给抬高了。 嗯， 价格太高，然后有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哈，但是大家全且一听，说草流社区的日均访问量是3000万， 嗯， 稳定的活跃用户接近1400万， 嗯，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每一个用户的这个在网站上平均停留时间惊人的32分钟， 嗯， 超强的用户粘性， 嗯， 好，然后这个每天这个社区每天发片400部，每部片的累计下载数量10万，平均这个日每天啊这个更新的帖子1万，每个帖子访问量30万，每个帖子产生经济效益30到50美元。 嗯嗯， 这是一个巨大的 30到50万美元的进账， 哎，非常非常厉害。嗯，你说新浪微博这个之前的估值， 嗯， 它按照你一个用户来估值，比如说Facebook 一个用户可能50美金，新浪微博可能稍微差点20美金。 嗯， 草流要真的去上市的话，如果他有办法上市， 他不会上市，因为他这么大现金流，他更不需要上市。 啊啊，对对对，我们以上市的这个概念来套他，他一个 上市不是好事。 他如果说真的要上市的话，他一个用户的估值，我觉得这远远要超过 Facebook 跟微博。当然了，对，很重要，他最后他不需要。 哎，草流是哪儿弄的呀？这个 草流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存在。 嗯， 我有一些 在你心中是像神一样的存在。 我查了一下的这个内容，草流其实应该是一帮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去注册成立的这么一个，就是 离岸公司，他不可能在美国，服务器不可能在美国，我觉得 他的服务器应该是在美国的啊，这个反正是业界各种传说非常多。说呢，这个当然内容是大陆的留学生搞的，但是呢现在呢是一种这个作为美资企业的这么在经营，或者说外企啊这样在经营。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过年啊什么的回国来，在国内网站要巴结他们的人特别特别多。 嗯， 你比如说他这个分发这个转码，激活码的发放，网盘怎么存，他这个片子存在你哪家的网盘上面，这都是巨大的生意。你这个所以说他们的这个网络的管理人员哈，回国来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嗯，所以这还是证明了咱们之前的结论，这确实是一个 这是一盘生意， 这盘生意非常大。 前两天不是还有个段子吗？然后说这个事儿出来之后，也是拖累了几个 这个纸业，说扫黄了之后。 拖累了几个板块股， 这个板块造纸、 卫 生纸的这个行业严重的下挫哈，估计护手霜也好，这个是扫黄的这么一个内容。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这个哎，到底是扫黄还是扫网？ 嗯， 我开始有一个第一反应说，哎，这个是不是以之前比如说以打击谣言的名义来整顿微博， 嗯， 这回呢是可能以扫黄的这个名头来，也是算是把这个网络给你整顿一下。 嗯， 你看从这种同志频道这种也是属于中国的社会当中这个怎么说呢，不安分的这种群体，也一次性的给你这个整顿了。 嗯， 这一次有没有可能有这个运动，咱们说扫黄运动扩大化的这个可能性？ 嗯，我是觉得因为首先我们的这个政府它就是这样一个现在目前一个机制，它做任何事情可能只能是以现在这种方式来，就是嗡的一下全国铺天开地的开始，然后又默默的悄无声息的这个收尾。 嗯， 那我觉得这至少我觉得应该政府在这里面有，我希望他们做到，就是他可以像这个妈妈团和类似妈妈团，他可以再举行一个其他的，比如说心理学家的这方面心理学，或者是公安机关犯罪这些，他们组成一个综合的一个考评的一个团体，然后拿出一个明确的方式，你也让其他这些网站，我们将来还想继续搞做生意吗？那你让我们给我们一个有法可依的一个条款，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做，什么东西我们不可以做，然后在这之间我们是不是还要自己开辟一个灰色地带，至少不像以前那样很混乱的。以前那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有，网上什么都有，到一种泛滥的地步了。那你至少给我们画下，就好像你这个行车线中间有个双黄道嘛，双黄道 画上以后你应该是不能压过去的、嗯、但是也有车是压过去，但是肯定是比以前那个车乱开的情况要好很多。 嗯， 对， 嗯，说的挺对。还有一些人就会联想到另外一个热词，中国梦。他说中国梦呢，你这个就必须要跟这个道德，他说要把这个道德的高墙给筑起来、嗯、你如果从东莞那个扫黄的事儿看说起哈、 嗯、 到现在网络扫黄，他总之就是你让一片乌烟瘴气的东西全部给你清扫掉， 嗯， 然后要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中国梦服务啊，中间的这个道德的层面呢他们就拔得非常的高。 是， 但如果你现在看光看东莞的这个事儿哈， 嗯， 好像不是一阵风，就是东莞现在它不是出了第一季度的什么消费的什么指数嘛、 嗯、 和它目前的这个整体的经济状况 还没有缓过来， 确实发现、 嗯、 它整个城市的经济非常低迷、嗯、就后劲不足、 嗯、哎呀这说不上 完全没有动力， 这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嗯、哎，我倒是想到一个另外的一个现象、 嗯、 就是在中国你什么事儿哈打下三路、 嗯、 基本上成功率就比较高。 嗯， 你看最近这个宋林被查， 嗯， 宋林被查之前一年准报的举报它是很硬的一个内容、 嗯、 国有资产流失，你交易当中有这个内幕操作的这个问题、 嗯、 这个应该是比较摆得上台面的一个理由、 嗯、 拿这种理由举报它不行， 嗯， 你非得到这个记者用情妇， 嗯， 这种耸人听闻的这个，当然第一我觉得他耸人听闻，第二你说好、啊、假设有一个人他真的有情妇、 嗯、 是不是意味着他一定贪腐、 嗯、 这当中其实没有直接的联系、 哎、有， 但是他 查过一个银行就是已经退休银行他是有情妇、嗯、但是他没有花公款去， 哎，这我就说理论上是有这样可能性的哈、 嗯、 这个绝对，你要是这两个证据、 嗯、 哪一个一个是说他这个国有资产流失交易的这个问题、 嗯、 另外一个是他有情妇生活上的这个问题、嗯、哪一个更能够直接的指向他有，他是个贪官，当然第一条，但是第一条证据往往没有用。 不是， 我们非得用这个男女的问题来打一个人。 这里不是简单男女问题、啊，你要仔细看，就是举报的宋林那个情妇，是他把他安排在瑞银、 对， 然后所有华润跟这个瑞银之间的这个生意都是跟着这个人走的。 这没错，当然这个 贪官不争气、嗯，你找情妇就找吧，你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生意跟这个情妇扯在一起呢？ 这我当然我觉得这你如果要找理由的话，往这后面接下来肯定是能够找到， 悄悄的找一个情妇不干别的， 但是很多事情，比如说，就是很多的事情，通常大家公众觉得，只要能够证明你有情妇， 嗯， 就已经足够了， 嗯， 你这个情妇不需要再干什么别的坏事了、 嗯， 你就已经完全就打倒了， 嗯， 这个而且官方的这个说法当中啊，违背社会主义道德， 嗯， 道德败坏， 嗯， 生活腐化， 嗯， 乱搞男女关系， 嗯、 维持与他人维持不正当的这个男女关系， 嗯， 这种言辞往往比你说贪污几亿、 嗯、 几十亿在公众当中更有杀伤力， 嗯， 就是。你要在中国，如果你要搞定一件事情的话，如果有男女题材的话，你就应该选择男女题材。 我觉得这也不一定， 对，我也觉得 是吃哪一块。你说，比如像薛蛮子， 你看薛蛮子 几千万粉丝，那他是吃一套，就大家对他的这个道德要求是有的。 嗯、 而且你之前所谓的打寡呀、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张罗那些，让人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道貌岸然的人。 嗯、 你对你的要求，道德方面的要求是摆在那儿。 道貌岸然是个负面词， 我用错了。好，总之就是一个道德非常高尚的人，那大家就觉得。哎，你怎么能出这种私德方面的一个大的、哎、 这个啊，我觉得就反过来就是反映说这个中国人吃哪一套， 嗯， 就是咱们还是在这个男女的问题上有一个很 心结， 有一个心结、 嗯、 对，你就看人家这个美国人去抓本拉登， 嗯， 本拉登把这个人家本拉登打死了吧、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可能本来的那些潜在的极端主义者的这种支持者来说杀伤力不是那么大、 嗯、 他们可能有的人还觉得什么烈士等等，但是美国人很注意报一条什么呢、 嗯、 本拉登家里有黄色的录影带， 嗯， 把这个东西公布了以后，你不能够说它是、 嗯、 不一定是污名化啊、 嗯， 但是这个消息它的事实结果，对于这些穆斯林的群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伤害 他们如果本来对本拉登有任何的同情的话， 嗯、 因为这一条严重的违反了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教义，他们因此对本拉登完全就不会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好感。 嗯、 所以你要看你的受众吃哪一套。 嗯、 所以选择你的攻击的这个策略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打这个色情牌在中国屡试不爽呢、 嗯、 说回来也是说明了中国人还是比较吃这一套。 那就是这样说，美国人更厉害，因为这个克林顿出那么大的事都没事、 哎、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跟这个社会的这个意识或者你说文化差异也好，价值观真的有差别、 嗯、 你看法国总统奥朗德有情妇、哎、现在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支持率还反而升高了、哎、 官员有情妇我觉得现在大家接受度也挺高的，因为你身边的你说没情妇的大家反倒觉得是个稀奇事儿，可能啊、 哦 嗯、那确实该进进网了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立话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再会， 拜拜。